关于那些流言对错之间已无分别，我闭上我的双眼，喧哗的世界只有一个人的脸。你知道爱情它没有季节，哪怕是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都会遇见，我爱上了就不会，并且不想理会对还是不对。有言有一千分贝，他震耳欲聋，把所有幸福摧毁，轰轰烈烈我好疲惫，只想简单一些，这样都有罪。流言有一千分贝，他似是而非，不关心真爱多美，他们的罪我无所谓，只想守着你的梦度过黑夜。却不想理会对还是不对，流言有一千分贝，他震耳欲聋，把所有幸福摧毁，轰轰烈烈我好疲惫，只想见